家好，我是零二， 我是一八， 我们是 5520。 现在时间是6月28日下午3点钟。 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企划，是鬼月特别企划。为什么讲了两次企划？好 ，Anyway， 因为之后的话会是七月鬼门开嘛，所以我们想说为了配合这个主题，然后来讲一些跟鬼神有关的一些故事，所以请一八特别邀请了一个他的好朋友，请一八介绍一下。 今天来一起玩的这位朋友呢，他们家是住宅公庙，平常就是在问事，然后做一些服务神明的业务。他是云，欢迎他。 耶！ 嗨，大家好，我是云。大概介绍一下我家的工作项目，就是一般听到的收金或者是点光明灯，还有安坐神明这一类的。对，然后可能人家来问他们的事业啊、健康啊，然后帮他们处理。大概是这些。 OK， 住宅公庙的话就不像是外面平常看到，比如龙山寺就不像这样。 嗯，对对对，就不一样。 那如果是有比较小的庙吗？还是就是在家里面？ 就是在家里面， 家里会有神明吗？或者是会有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神珠是 pig 吗？ 不不，神桌。 怎么会 pick？ 什么意思？ 放一只神珠？ 听成神珠，我觉得很酷啊。 又不是特别，又不是特别节日。 神猪家里就是直接什么事都问那只猪， 那只猪会不会太累？会不会太辛苦？ 它智商很高哎、欸。 会有那个就是插香的那种， 有香炉。 哦，对对对，叫香炉。 所以它就是会点，譬如说我们家的佛堂，就我家有佛堂，但就不是那种问世的，就一般家里拜拜的，它就会点三盏灯。你们也是吗？ 嗯，我们没有 点佛灯， 没有没有这个。 哦，但它就是一个，就只有一个香炉，然后跟神桌， 对对对， 然后神像 这样。对对 对。哦，那那个神明是什么？是土地公还是一般？ 我们家最主要的一尊神是叫混元道祖。 道教。混元道祖。 对对对。 哦，是道教的神。 嗯。 OK。 所以这个是从以前就这样传下来的吗？ 对，大概从我小时候有记忆以来，我们家就是在帮神明服务。 所以有不止一尊神这样， 对，大概有25尊， 25尊 有点太多哎、欸， 真的吗？ 所以每一尊都是怎么来的？ 就是、以前就是一尊一尊这样进来我们家。 可是是什么契机会让那个神明请到我们家？ 是我爸他原本就是平常就看得到，然后是一直某一天神明就告诉他你要来帮我们就是工作这样、办事、要服务， okay. 对。 所以每一尊他们有不同的工作项目吗？譬如说我要问什么，就是对某一尊这样。 有啊，就像有红孩儿啊之类的，或者是 红孩儿是哪吒吗？ 对对对，一样的。 OK， 那我好奇一下，就是你刚刚不是说你们家最主要的那个神是 混元道祖？ 对对对，你说那个是道教的。 对对对对， 所以所有的神明们都是道教的那边的神这样子。 也有佛教的，像 也有佛教的神。 他其实佛教跟道教两边好像是一起都有， 所以他们 remix 这样。 对对对，好像是这样。 所以你爸爸那边就是接受了很多神明的委托是这样吗？ 嗯，对。 你爸爸很忙哎、欸， 很蛮忙的。 哦，所以他们就是你透过你爸爸的耳朵去告诉他们，问事者的事情是类似这样的感觉。 对，就是可能人家来问事，然后神明透过我爸去告诉他们。就是事情这样， 所以爸爸是乩童吗？ 也没有，就是神明就是直接跟他对话， 跟他对 话、 okay. 是做梦睡觉的时候吗？ 没有，就是人 清醒的时候， 清醒的时候， 哇靠，超酷的！ 他不用任何上升的这个步骤， 也没有， 所以他就是像我们这样很自然的 对 话， 可能有时候 就是神明就会吵。就是声音会传到他耳朵里， 对对对，或者是有时候可能我跟你在对话，他突然语气不一样了。就是神明就是在他身上在跟你对话， 然后突然 你会发现语气不太一样，对。 所以那你们平常看到爸爸在沟通的时候，他是用意念去沟通，还是他在对空气讲话？ 嗯，意念对你当事人这样对话， 所以从头到尾不会有就是 声音 出来，都是用意念沟通。 可能会比平常低沉一点声音之类的，就会有一点不一样。像是红孩儿的话，就是会变小朋友的声音，就是比较，那怎么讲？ 你说像爸爸这种中年大叔，也会突然变得很尖锐吗？ 也不会，但是会 比较小孩子的声音， 对对对，小孩的那种讲话方式， OK， 所以它不是一个真的说是声音的低沉或声音的高亢，它比较算是 讲话 口吻。 对 ，OK， 懂了。好， 所以你有从小时候就知道说你们家就是做这种特殊业务，跟别人比较不一样。 对，小时候就有觉得，哎，我们家好像跟人家不太一样，就是会有很多人就是来到我们家，可能跟我爸妈他们问事情这样。 这件事情有分男生或女生吗？譬如说像爸爸是做这个的，那会不会女生就不适合接这个业务？ 不会，因为其实本身就是很多人有一些他可能带天命，带天命就是你天生就是要帮神明服务。对， 真的算好还算不好？听起来有点辛苦。 但这其实也是可以，就是个人的意愿啊，就你、你想修行你可以来。对， 所以如果服务神明的话，就是对于那个人本身会有什么好处吗？ 好处吗？ 也不是说好事，不是好事什么，不是啦，就是说能不能，比如说我就是帮神明的忙，然后可能得到神明就多一点的保佑啊，或者多一点的保护之类的。 好像也没有这回事。 还是其实自己会更有那种神机？爸爸会有什么神机吗？ 应该会多少会比较知道比较多一些，就是 预知未来这种呢，告诉你你要小心什么？ 哦，会有这种，就是可能你会有什么结束，你要小心注意安全， 所以神明会告诉他。 对， 所以他就是那其实也是变相的说是在保护他， 对， 因为你告诉他你可能会遇到的结在哪， 对， 那你自己小心这样子。 我突然想到一个很荒唐的经验。我妈是我是一贯道，然后我妈是里面的讲师，就也不是一个位阶很大的人，就是在佛堂里面。可是她就是也会有一些，我不能说是神机，可是她就是很厉害。我不知道为什么，譬如说我要去哪里哪里玩，她就会跟我说，那你要小心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有一次反正就是不听话，她那天我也没有不听话，她只是跟我说阶梯的地方好像会有一些意外，类似这种的，所以我就跟我那一次同行的人，好像有五个吧，我好像有跟其中三个还四个说，欸，我妈有说我们这次要小心阶梯哦，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唯一没有跟那个人说，那个人从楼上摔下来，用屁股滑下来。 你为什么不跟他说？ 我就是漏了， 忘记 了，对，就刚好漏了一个人。 那你们之间有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所以这件事情是真的，就是他们可能真的会听到一些意念，可能也不是特别听到声音，但它就是一个想法传进你脑袋里面，然后再透过你的嘴巴说出来，这样 告诉你要注意安全，这样 OK。所以你刚刚提到你爸爸就是会常常有神明跟他说话，那我就好奇是，那你们家的小孩也都会有这个体质吗？这算体质吗？ 算吧， 算是吧。因为像我就是小时候就很常会看到，但都是一瞬间，不是像那种就是实体一直在你面前这样。嗯，对，就可能影子啊，或者是一瞬间这种画面过去，还有那种可能坐车，然后他在后面的那个， 看到的是神明还是鬼？ 不一定，有时候连可能人家家里祖先都看到， 祖先都看得到， 就是可能去人家家里。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好像是我去爸妈朋友家，然后他们都在前面就是在聊天，然后我只是去后面倒水，然后因为会经过两间房间，然后我就走过去的时候，我会习惯性乱看，我就看着其中一间房间进去嘛，没东西，是暗的，没有人。然后装完水之后出来，我再往里面看，我就看到一个爷爷，他侧躺在床上，手撑着头这样，然后看着我，然后对我笑。而且我记得很清楚，他就是穿格子衬衫，然后西装裤有吊带的那一种，就这样看着 我。很清晰耶。 对，很清楚，那一次真的很清楚。 所以他是，所以那是他们在过世的爷爷吗？ 对，好像是他们的祖先。对。 我朋友他最近去药局上班，然后他们有跟养老院还有监狱配合，看守所，不要讲监狱，抱歉我用错词。然后反正因为养老院就是会慢慢慢慢有一些往生的阿姨叔叔阿公阿嬷，然后他们要去就他们的那一间药房要去送出去给那个养老院的那一间药房，可能比较远一点点，就是可能在比较里面一点点的房间。 然后会经过一个长廊，然后那天他是新同事嘛，所以他就要第一次去那个长廊，然后老板就跟他讲说，你经过那个长廊的时候，如果看到路途中有就是北北在跟你说 hello 或什么，你就跟他说 hello 就好，也不用特别说什么。我就觉得哇靠，我的酷毙啊，很可怕吧？ 对，很可怕。 所以他去了吗？ 还没，他下次去了有没有真的有遇到会再跟你们说，因为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就不了了之，可能太害怕了，老板就没有让他去。 打招呼这很可怕，我们不能就直接无视他走过去，我一定要跟他打招呼吗？ 应该要打招呼是比较有礼貌、会吗？就有差吗？你觉得今天他们被无视？ 很难说、因为有时候如果他知道你看得到他，可能会想说那请你帮他什么忙，或有其他意图你不知道、所以基本上你 假装没看到他， 对，就装没看到就好。 所以你们已经很习惯这些，譬如说你在路途中遇到，然后就假装没看到， 是蛮习惯的。可是还是会害怕，因为毕竟那都是一瞬间突然就出现在你眼前，就是还是会吓到。 OK， 那分辨得出来就是什么是祖先神明跟鬼吗？就是他的形象会不一样吗？ 不知道，以前好像都说会有不一样的光，可是后来我发现看的其实几乎都是一样，就是人这样。 真的有光哦。 我好像有看过有光的，祖先那一次好像就是有绿色的光， 绿色的光 听起来超可怕的， 对， 不是黄色的光。 那你走在路上，譬如说有误会说，譬如说他是人，但是你以为他是灵体，然后就不理他的吗？就可能譬如说，可能他化成你朋友的形态出现， 没有这种，真的没遇过， 那种是恶作剧吧？ Okay. 我不知道啊，就想说会不会他化成你的你朋友的形体，然后误导你去 跟他讲话。 对， 没有，没遇过。 Okay. 好险没遇过， 好险没遇过。哎，对啊， 不然你很麻烦，会很多麻烦。OK， 那我来为你今天想要讲的鬼故事来一个开端好了。我也先讲个小的鬼故事，等一下再接你的长篇鬼故事这样。OK， 我现在在工作的地方是一间音乐教室，然后那天是我跟我同事两个人加班到非常晚，就刚好业务量比较大，然后我去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人在唱歌，然后我走出来的时候，我就跟我同事说，欸，心情很好欸，唱歌欸，然后他没有特别回复我，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因为他这个人是我室友，所以因为我平常就疯疯癫癫的，所以他很容易无视我的话。然后直到后来我们离开了教室之后，他就说，我刚刚有听到有人唱歌，我以为是你，所以代表我们两个那个空间只有我们两个人，可是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做出唱歌这件事情。 欸，你这跟我之前那个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有人在咬我，他还说他没咬我，但超可怕。但唱歌很可怕，是女生唱歌吗？ 是女生唱歌。然后到后来这件事情算是也不了了之，没有后续，我慢慢慢慢淡忘了这件事情，直到后来有一个老师提起，他在某一间教室上课的时候会一直吹到风。 吹到风？你说像冷气那种风吗？ 是那种譬如说他们没开冷气，那天没开冷气，可是他就是会有那种风这样，然后他说他学生也有感觉到，然后我们真的超级害怕。然后那位老师的伴侣是一个女生，然后那个女生好像也是有一点带有体质的，所以他去看的时候，他就发现角落有一个人在那边，然后他就好像就有去跟他沟通什么的。 跟他沟通好勇敢哦。 这件事情也算是应该是有解决，可是就是我自己心里都还是会有一个芥蒂，就是我经过那间教室，我就还是会怕。 所以沟通完就再也没发生这种事情了吗？ 比较少，就比较少老师来跟我们说，因为其实不止那位老师，就是还是会有另外一好像一两个女老师跟我们说这件事情。对，但我们就把它当做 好朋友 ，nothing， 就我们也不能特别去帮他解决，因为我们根本解决不了，笑死。对。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第一个小小的故事。 唱歌很可怕欸，就是只要有关于歌声， 而且你会以为是你的同事在唱欸，就是他很真实，代表他应该就是真的，可能就在那个楼层，可能就在我的门外或什么的。 或是他在耳边之类。 妈的，先不要。OK， 换我们云来分享一下你最近遇到的事情。 这件事大概在四月底的时候，就是 很热腾腾， 对，很热腾腾。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去参加我们一个学妹的生日，就是在 KTV。 然后我们是倒数第二个去的嘛，然后一直到后面最后一个人也到了，然后我就跟那个寿星在聊天，然后他就突然一直东张西望，然后我就说你干嘛？你在看什么？然后他就说不知道，我一直觉得好像少一个人，一直还没进来。然后我就想说，然后我就看数一下人，没有啊，就大家都在那。我就说你是不是看错？他说不知道，我就一直觉得好像有人还没进来。我说你应该是看错了啦，还是你看到什么？结果我就突然觉得一阵发毛，就是，然后我就不太敢讲话，我大概知道什么意思。 是因为你讲出你看到什么这句话才开始。 对 ，OK。 然后我就觉得毛毛的，我就没有再继续讲下去，也没有跟他在讨论这件事。然后是一直到应该是隔天而已吧，我睡就在我男朋友家睡觉，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就睡到一半，突然觉得有一个人压在我身上，就是我被压。然后我很清楚的看到，因为他是在我侧脸这边，他贴很近，然后他是影子，就是黑色的形体，然后可以感觉出来是一位女生，然后就在我耳边讲了些什么，可是我听不懂，就是那种这种声音，对。然后我就想说现在是怎么回事，虽然之前有经验，可是还是他贴这么近我会害怕。 你没有遇过人家跟你讲话是不是， 或是贴这么紧张？ 以前有过，大学的时候，然后但是他好像也没有讲话，就是这一次他就直接在你耳边讲话，我就有真的有吓到， 然后听不懂的， 对，听不懂，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然后后来这件事也没有了，然后一直到我隔几天回家，然后就是突然有一天起来嘛，我就本来都好好的，我没事，然后我去上个厕所，我突然觉得就是全身冒冷汗，然后一直觉得头很晕，想吐。就我就失去意识， 失去昏倒。 对，然后我起来的时候发现我倒在我家厕所浴缸的旁边，我想说现在发生什么事了，然后就觉得好像有比较稳定，我就站起来，结果我又突然觉得头很晕，我就又倒下去又失去意识，等于我昏倒了两次。 然后你们家里都没有人这样子？ 大家都在楼下，就刚好只有我一个人在楼上。然后后来我就去，反正我醒来的时候就发现我是半跪姿的状态，就是头靠在墙壁上，然后我一直突然觉得有点吸不太到空气，然后听得到自己心脏跳的声音，然后有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我就想说我不会是要死了吧， 心跳越来越慢吗？ 对，他就真的听到咚咚咚咚，然后越来越慢越来越慢，然后我想说我会不会是要死了，然后我就说拜托救我，就一直拜托我家神明啊或者是什么，拜托谁来救救我之类的，然后一直隔了大概几分钟就慢慢比较平稳一点，然后就站起来想说现在发生什么事了。后来我就告诉我爸，然后他就去问神明处理了一下，然后发现我是就是问我去哪里被跟，这样就是遇到有其他意图的灵体。 哦，所以就是 KTV 那边的有人 就是跟着你回家。 对， 對， 對，就刚好那天就跟着我回家了。 看，这超可怕的， 这真的是我离死亡最接近的一次。对， 所以那次真的，如果没有人来救你，是有可能会。 我觉得应该很有机会。 然后就是这个灵体造成的吗？ 对， 他想要你去死，哎，是吗？ 我不知道他想要什么，可能他想要请我帮忙，可是因为磁场的关系或什么的，然后或者是他可能真的就是想要找一个代替的人或什么，不知道。对， 我记得你有跟我说过你叫结界，所以一般的鬼神吗？對對，一般的灵体是进不来， 进不来我家。 但那为什么那个人进了？ 就可能你讲到什么关键字，他自己很厚脸皮的觉得，你是在邀请他进我们家门。对， 可是这样结界挡不住他吗？ 因为你邀请他进来的， 只要他认定他被邀请了，他就可以进。 这么自由心证哦。 这个灵，对，这个灵体他可能就是比较高阶一点，或者是他就是。很执念的想要得到什么之类的，他就会觉得你就是在邀请我进去，所以他就进来的。 所以也有可能他能力很强，他就是可以突破那个结界，这样。 就是 哇，所以跟你的那个人，他一定是道行很高的。 对对对，我这次我真的有吓到。 所以你们家的所谓的结界是什么？ 就是像护身符之类的，我们家有那种旗子，就是摆在我们家一楼门口附近。对，就是算一个结界这样。 对，像什么黑令旗这种 东西。对 对， 對，类似这种东西。 所以在门口会摆两根旗子，然后就进不来。 在家里面的旁边，不会很明显的，就是摆出来让你看到。对， 哦，不能让你看到吗？ 也没有，也不是特别，但我们家就是小旗子，然后摆在神像旁边而已。对， 可能一般宫庙会看到就是插在门口或什么的。 OK， 它会有什么特别的阵法之类的吗？ 就是防止一些非神明相关的人就是进入到这个区域，对，保护家里面的人这样。对， 那我需要比如说做什么特别的阵法，或者是还是只要插旗子在那边就好了？ 就是神明给了这个旗子，然后你可能要在上面写一些跟神明有关的符咒或什么之类的，类似这种东西， 然后它就会奏效，让这些鬼神进不来， 然后就放置在家里面，就是随便哪个地方都可以。对， 家里有阵法，真是超酷的。嗯，结界 比较安心一点。 对啊， 坏东西进不来。 对， 结界听起来超屌的。嗯。 那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因为你有看过真的非常多种灵体的模式吗？样式、样子， 不同的形式。 那像我们的话，都会有一个想象，因为我们并没有真的去见过它，就是我们都会觉得它是不是没有脚，还是它没有人中，或者是它是物态的吗？就是它是气体吗？ 应该说每个人看到的样子就是都不一定是一样，要以当事灵体想给你看到它是什么样子，然后你看到的样子就是不一定的。 这个要是高阶灵体才做得到吗？就是他们 一般灵体 需要变身， 就会有基本的能力， 就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所以是他们标配， 就是他们的功能就有这个内建在里面。 内建 应该是吧？就可能他想要整你，他就让你看到哦，他很就是比较不好看的一面。就是 为了 要 吓 你，对之类的。 懂了 ，OK。 那有没有什么是你见过就是真的印象深刻的 样式？ 样式护士吧， 护士。 为什么你在医院里面遇到这一位吗？ 不是，就是我在大学时期，就是租屋处那边的时候，有一天就是也是被压，那我半梦半醒间就发现，哎、欸，外面在下狂风暴雨，可其实没有。 你说外面没有下狂风， 没有， 但 是我的 有在下， 对，然后那个窗户就是半开的状态，然后风一直吹，一直吹，然后在下一秒，我就突然看到一个护士装的女生，她就在我的面前，然后她就慢慢慢慢接近，然后但是她是没有脸的，可是身体是紫色的那种，就是 她没有脸哦， 没有脸，然后她就是在移动， 标配不够， 对，那一次 缩成脸， 很就是很真实的呈现在你面前。对， 这是你遇过最明亮的一次，不是明亮，就是最清晰的一次吗？ 对，最清晰的一次。 所以其实平常你在路上看到的也都是一些雾雾的影子，这样。 就可能是一瞬间的形体而已，半透明啊，或者是跟你搭便车坐在后座那一种，一瞬间，对， 坐看超可怕的。 或是只有一张 脸，所以有可能你就突然一转头，就妈有人在后面这样。 对。就一瞬间这样。 我听过一个很荒谬 的解，就是如果你要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被跟的回家的话，就是我是听别的 podcast 他们说的，他们说如果你想知道你有没有被跟回家，你在开门的前一刻无预警的转头看，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就是、可能 这个有准吗？ 不一定吧。对啊， 因为他可能躲在死角之类的。 对啊，不一定。 OK， 他想跟就跟， 想给你看就给你看。 所以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就是它可以，譬如说它想要骗你的话，它可能就以一种你很想念的人的形态出现，它可以读到你的心，哎，它可以读到你，譬如说你在想念谁，或者是你认识的人有谁，我就变成那个形体。 感觉应该会是比较高阶的灵体之类，就是可能想要捉弄你，或者是想要得到什么，所以以你亲近的人的形态去接近你。嗯。感觉比较像是这样 迷惑人心这样子。 对， 目前都没有遇过这种。 没有没有没有。 欸、那我就想好奇问一个问题，这个空间下你看得到别的东西？ 我跟你讲，我上次才跟他讲过， 不要说， 就算有看到也不要讲。 好，那我们不要说。 没事， 你毕竟还要住在这里， 很舒适， 这是我家， 我就很好奇。 我们要先把这一段拉低，我们敲爆屏。 我特别觉得害怕， 我特别跟他说，就是拜托你都不要跟我说、 啊，是这样，不好意思，我问了一个境界问题。 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我那天是看，应该也是听 podcast， 然后他就说，就是女友去租屋，然后跟男友分隔两地、嗯，可是男友有阴阳眼，然后那个女生在看房子的时候，都会跟男生视讯看房，然后那个男生就看到， 就是叫他去窗户那边，因为原本说什么环境都很好，很棒很棒，然后叫他去窗户那边，然后就说那就一直叫他转镜头，一直叫女生试试看转镜头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说嗯好，那我们觉得这间不错，但你回去再想想看，你先跟房仲这样说。然后离开了那个空间之后，然后男友就问他说你离那边很远的吗？然后他就是离那边很远之后，男友才敢说，刚刚你在窗台那边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原本在对面的大楼，然后后来他好像发现我可以知道她的存在，他就贴到镜头前面，然后就说你看得到吧？ 我还要讲话？ 对， 我起鸡皮疙瘩哎， 超可怕的。然后后来， 所以灵体是透过电科技产品还看得到。 对，我有， 他应该是感觉得到你的磁场或者是你的视线，你就是有跟他对到或什么。 透过手机也看感觉到。 应该 我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人家都说磁力就是跟电视啊、麦克风、电灯这些有关的，是灵体可以操纵的，是吗？ 这个我好像真不了解。对 ，OK。但因为我听了很多鬼故事，譬如说都是哦，突然灯就暗了，然后突然电视就打开了， 就像恶作剧那样。 对对对对对， 嗯，有可能他就是真的去按了那个开关，也不是可能。 哎、欸，我想看一下哪一台之类的。 他没有隔空操控，他是真的去做。 OK。 对，我觉得我刚刚分享那个也蛮可怕，但他这是别人的经验，就不是我的。 那真的哦，跟他对话应该吓死吧？ 你看得到我吧？哇，超可怕！ 就是鸡皮疙瘩。 那我再分享一个我的比较长的故事。刚那个音乐教室也是小小的故事。嗯，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比较偏敏感体质，然后他有 朋友很多都有灵感， 敏感体质这两个吧，就是你跟就是我那个朋友。 你刚刚那个药局的不是也是吗？ 药局跟我想要讲是同一个。 哦 ，OK， 對對對，所以他遇到很多事。 对，然后他有跟我说过。对灵体来说，它很像萤火虫， 哦，会吸引 它。 就 是、它状态不好的时候，灵体都可以看到它在发光。哦，你懂这个意涵吗？对对对。然后他就说，他那天我们去吃一间在林口的餐厅，就我很喜欢的一间火锅店，我之后也可以当成推荐小单元给大家啊，不然就今天等一下推给你们， 可以 好。然后那条路，因为我从板桥过去，要经过一条路叫青山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条路的前身叫做天梯路。 天梯路 听起 来 就 很不妙， 对，听起来超可怕的。反正它好像也是就是那种极阴之路的前几名。然后，但我们就是有点必经那边，所以我们就上去之后都还蛮正常。可他那一阵子的状态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就吃一吃的时候都还好哦，就是都没有什么觉得很有异样。直到我们要下山的时候，他就突然飙很快，因为他其实不是那种胆大的人，所以他骑车也都小心小心的。然后他突然飙到我看不到他车尾灯，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想说他到底在哪，就是怎么会突然飙那么快？可是我也追不到他了，然后。到了一个桥上的时候，就那一天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到去青山路前开始有点状态很奇怪，所以我们就是要快下山，然后他下山之后就冲不见了嘛。然后我到了另外一个桥上要下桥的时候，我突然两颗轮胎都爆掉，就我骑机车，可是我两颗轮胎一起爆胎，那我就摔车了。然后这时候我就突然接到他打来电话，他的号码显示打过来电话，可是不是他本人，声音也是他本人，可是他跟我说他是别人。 那他说他是谁？ 他就说他是，因为他以前我们是蛮熟的，所以他就是会有一些，算是有一些形态吗？所以他就会跟我说了一个他曾经出现过的形态。可是你不觉得这种时候都会很难分辨说这个人是？是精神分裂吗？ 还 是他真的 是被附身？ 对，我其实很难分辨他的状况。 但他以前有被附身过吗？ 我很难说那到底是精神分裂还是附身，因为我好像有去看一些精神分裂的电影。其实电影他们其实在变的时候，就是眼神什么都会变。嗯、可是我记得附身的时候也是，嗯、就眼神会变，你会感觉到他眼神变了，然后他的 acting 啊，他的就是举止用字然后变了，然后那天就用一个。不是他的身份打给我，然后我就觉得超可怕的。 那他跟你讲了什么？ 他就跟我说他已经到了那个目的地，可是就我们约好下山之后去的目的地，可是其实 这个人他是没有从那条路这样骑下来到那个目的地过，所以基本上他应该要跟着我的车、嗯、他才会知道。可是他就是凭一个我不知道是哪来的神力，他到了那个目的地。 所以那个人对这件事情有印象吗？他都记得这些事情吗？ 他不记得啊，每次过后都不记得，不管他今天是精神分裂还是被附身，他都不记得。 所以他就是等到他清醒的同时，他就已经在那个地方，他怎么去了他已经想不起来了。 对，然后再来，他其实还有一些状况是他状态不好的时候会突然变成别人。 所谓的状态不好是什么？就是 现实生活中遇到一些压力的时候， 哦，精神疲惫之类。 对， 所以是精神层面的状态不好，不是身体上面。 对，然后他就会变成一个，或者他就会突然变成，譬如说我们现在2020年，他就会突然以为他在2018，类似这样，他就会突然没有这两年的记忆。 哇，没有这两年的记忆。 对，可是就是那个瞬间，可是你让他睡一觉，可能又好了。 OK， 所以有可能他其他的人格就是活在过去这样，或是过去很久没醒来的。 然后他是跟我说他会有很，他也知道他会有很多这种状态。然后他说他通常会有像是别人出来的时候，就代表他有些事实不想面对，所以他想要请别人来帮出来帮他 打。那是不是真的是有人格分裂？ 我真的分不清楚，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人格 分裂。他有曾经想过要去就是看个医生确认一下。 可他状态好的时候就很正常，都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但这种就已经是在状态不好的时候。 对，他状态不好的时候都还会传一些奇怪的讯息给我，还会问我说：“你认识我吗？”这种，就是、 哦、所以有可能是新人格在确认那个， 类似这种，他就说：“那什么，那你知道我是怎样的人吗？”类似他都会传一些就是类似这种，我就知道他不见了。 哇， 对， 换了一个。 那你不就觉得你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了是吗？ 他现在状态都没有不好啦，对，他现在就是已经好几年没有这样了。他大概是在我想一下，我27，他大概在我21的时候这样吧，大概6年前，然后很常有这种状况。 哇，你身边的人都很精彩耶。 像云也是啊，云也是一个很精彩的。 对啊，那你有想就是比如说就是去，比如说别人家，然后可能别人家里面就是会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你会想要提醒他吗？还是觉得就 算了？基本上我不会特别去讲，除非是当事人知道，我可能感觉到他会特地问一下，哎，你可以帮我感觉一下，就是这里干不干净之类的吗？我才会特别就是私下再跟他讲要注意什么。 所以你用感觉的就可以了。 对，像有时候像大学 时期那个感觉到底是什么感觉啊？ 就是 刚像你刚刚那个鸡皮疙瘩算吗？ 算吧，就是可能会你跟那个磁场对到了，你会觉得头痛或头晕，你就是觉得这里很不舒服，你不想待在这边、嗯。那基本上可能这边就是有其他朋友在这边，对。哦， 但有没有可能是，比如说别人家也有神之类的神明在？ 可是那感觉不太一样， 好像不一样，感觉是不一样。 那如果是遇到神明的感觉是什么？很舒服吗？还是 就是不会？ 你问出来问题怎么那么奇怪？ 就是因为如果是遇到就是不好的兄弟们，他们可能就是身体会不舒服，但是遇到神明应该不会不舒服、 哦，会觉得暖暖的嘛？应该要 这样吗？就是 被强阳， 那感觉应该不一样吧？这个我很想知道什么感觉。 好像我看到祖先那一次，因为他不是就是其他不干净或是外来的灵体、嗯，所以可能就没有特别什么感觉，就是看到这样。嗯、然后其他基本上比较外来的灵体遇到了，就可能会头晕这样。哦，对， 所以神明也是不会有特别 对 舒服的感觉， 也不会 暖洋洋的。 不会 OK， 暖洋洋的。哪来的 想说一个不舒服嘛，一个就是舒服、啊。 但是冬天可能需要神明 多看一下， 多看我好吗？我就不盖被子了。哇，我们真的是很奇葩。 那我又很好奇，我就对这件事情太好奇了。那、嗯、你是从很小的时候就看到吗？ 我 是从什么时候有印象的时候就看得到这些？ 国小大概应该是3-4年级的时候。第一次看到是在学校， 在学校， 而且是跟朋友一起看到的， 就是朋友也看到了吗？ 对，我同时我说，哎、欸，你刚好看到吗？他就说有，然后我们还互相形容刚刚看到的样子是怎样，就是一模一样。就是我一个朋友，他从同学男生同学，他从厕所走回来路上、嗯，我们看到他头上多了一个人脸，然后是也是一瞬间的，也是小朋友的脸， 超可怕、欸。 然后我就吓到，我就转头，因为我朋友刚好就在我旁边，我就问他说，哎、欸，你刚刚有看到吗？他就说有，然后我们就互相讲刚刚是长怎样什么的，那我们就。 那这个灵体就知道你们看得到他了耶， 但那是一瞬间而已，后来就没有看过，所以应该只是路过而已，对，或刚好就是对到， 刚好高那个、欸， 所以就算看到也不能讲， 就是 这样就会让对方知道说你看得到他， 就装没看到就好、哦。 他们会感应到吗？就是你到底看不看得到？ 应该感应得到，或者是跟你对视，他会看你是不是看到他。如果他有什么事想请你帮忙，他就会靠上去了。对，通常是这样、啊， 会靠上去， 就是就像 就跟 就像你刚刚那个视讯的那个一样啊，嗯、他直接跟他对话、欸， 对， 所以你有跟其他的灵体对话过？ 没有，完全没有， 用意念也没有， 没有，完全没有， 是你不想还是就是没有这个能力， 真的 没有这个能力，听不懂， 还没被开天眼的感觉， 可能是这样。 OK，、欸、 所以你爸爸也是就是从小就看到吗？还是说他有经过？ 我记得好像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是还在。工作，然后有一次、欸，也不是有一次，就是他很常遇到那种就是来跟他搭话的灵体、嗯，但因为看的是实体，他以为是人， 他以为是人，这也很可怕。 所以他的朋友就想说，嗯，他怎么都在对空气讲话，类似这样。 我觉得朋友该吓死了。哎、欸，所以他就是从以前就有沟通的能力，这样 应该算是，就是可以直接就是聊天。 啊、哦，对， 聊天 哎、欸， 很 酷哎、欸，要聊什么？ 自己也觉得很酷。但是可能问说，哎、欸，你现在工作进度如何？ 八月三炮战，是不是老兵？ 然后还很重的口音这样子。 我们好坏， 分享实战经历。 我们在戏虐他们，不 没有没有戏虐、欸，我们只是想要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不然这一集大家听完睡不着哎、欸，不敢睡觉，很可怕、欸。 大家如果是有习惯把这就是我们的 podcast 当睡前故事听的。 我们标题标注一下好了， 就是略过， 请勿睡前听。 对， 不然真的刚刚讲那几趴是，但有个可怕，吓死我 了。我们刚刚总共三个大故事，大主线， 就不管哪一个故事都很可怕、啊，随便讲一个都很可怕，好不好啊？那个什么小学生看到头上两颗脸，那个也很可怕、啊，什么意思？ 好， 那都很毛哎、欸。 好， 哎、欸，我想问一下，你们家还有兄弟姐妹吗？ 有，我有一个妹妹。还有弟弟跟哥哥， 好多 好多，大家都看得到吗？ 没有，我妹是以前有看过，但也没有就是像这样还一直都看得到。对，就可能多少只是感觉得到不舒服这样。 所以你们家就只剩下你看得到了， 比较常看到。 哦，你们家会有那种就是需要传承的，就是比如说现在这一代是你爸爸在做，下一代可能就是 会 要有會、 啊、 有人接这样子。 会，爸爸会希望就是有人可以接续就是这个生命工作室。 那如果其他人都看不到，要怎么接替？ 就可能只是时间还没到吧。 哦， 不一定， 所以也不一定，就像是你很常看到就会是你接，不一定， 不一定，对。 所以也是要看之后你们有。 或者是 兄弟姐妹 意愿这种，也不会强迫，就是要你一定要就是做生命的事。 但我看过很多那种论坛，都说有带天命的，如果不接会有厄运。 正常来说会这样， 但不就有点像强迫中奖？ 对啊，这样。 可是你怎么知道自己有天命呢？要特别去算吗？还是 可能机缘下，你可能去问事的时候刚好就聊到了，你就知道了。不一定，不会特别去告诉你，就是哎、欸，你带天命哦，你要来工作。 對我就是刚好遇到这样，我就顺便跟你讲一下。 强迫中奖哦， 强迫中奖，对啊，因为你好像也不好，毕竟是神明，你好像也没有什么好不好拒绝他。 嗯，对， 不太好拒绝、嗯。 对。 但是做这种事情，你爸爸自己是乐在其中吗？ 应该算是习惯了吧，可能以前看到、嗯。知道是灵体会觉得害怕或是怎样，但这样长久下来一定都是习惯。对， 那你自己本身呢？ 我吗？我还是没有到很习惯哎。 这种事情吧，应该很难， 对啊， 很 难 习惯。 嗯， 我以为会习惯哎，就是你们已经可以很分辨说发生什么事，就是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人就知道 OK 他来了的那种感觉，很泰然自若。 可能第一时间会讲哦又来了吗？但是。就会觉得 拜托快走或什么之类的，就是、 okay. 但基本上你只要心态就是一个啊好没关系，就是可能现在路过遇到你，不要就是觉得说很害怕他，就是在他反 反不要太反弹， 对对对对，他反而可能会觉得哎、欸、你这样 天生反骨，越想要靠近你， 对对对，就想要更闹你这样之类的。 那你有去过外面的庙宇吗？就是庙 会啊，经过可能还是会拜拜，就是一个礼貌。 OK， 那进去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背后在发光的？ 没有没有没有。 OK， 所以庙里面你看到几乎都就是在人类，不会特别看到什 么。对、啊， 就人类。会有时候搞不清楚那到底是人类还是就像跟你爸爸一样，他以为是真的人这样子， 不会，都是就是观光客跟人这样。 哦， 所以就其实分得蛮清楚的。对，这样听起来你爸爸比较辛苦，他会分不清就是。 但他现在是分得清楚，因为神明可能有特别让他就是 训练过。 对对对对， 哦， 类似这样。 OK， 好，那我们来进最后的小单元好了。 首先再一次谢谢云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精彩又可怕的故事， 让我们来拍手， 对， 赞。 大家如果喜欢这种就是特别单元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我们未来可能也可以，可能云可以再来要再聊些其他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再邀请其他的特别来宾， 或者如果有喜欢听什么主题，我们可以试试看来聊聊看，然后就寄 email 跟我们说你有没有想听什么主题。 对，好，那我们最后的话一样会是推荐的时间。 那就 我们先请云推荐好了， 好， 有没有什么要推荐的东西？ 我刚好有一个符合今天主题的一本小说，就是以前看的，它叫《墓园里的男孩》。 墓园里的男孩， 然后它大概是在讲一个婴儿，他在墓园里面被一对鬼魂夫妻发现，然后就从小把他养到成年，然后的中间那一段经历，就是很奇幻的一段经历。 他们是鬼魂， 对， 然后把人类养大。 对， 他是温馨的故事吗？还是也是惊悚的故事？ 我觉得是温馨的，对。然后里面就是 看书封面看起来是蛮温馨的， 对，蛮温馨的、嗯，对。然后就是鬼魂跟他相处的一些过程，这样我觉得这本还不错，蛮特别的，就是推荐给大家、 嗯。你看的时候会自己有一种就是心有灵犀的感觉，会有共鸣， 会进入到这个故事里面吧，把自己投射在这里面，嗯、就是进入故事。我觉得还不错、 嗯。OK， 那换我来推荐，就是刚刚在途中讲的那个好了。我刚其实原本有准备另外一个推荐，但可以下次。我想要讲那间火锅店是一间我非常非常喜欢，虽然目前是疫情，但希望你们在听这集的时候，它已经可以正常营业，大家可以正常在外面吃饭了、嗯。那它叫加分火锅。 家哪个家？ 家里的家，然后芬芳的芬。 加芬火锅、 嗯。然后他们家是做豆花起家的，所以他们的火锅里面是没有豆腐的，没有豆腐的。那他们就是用豆花去代替豆腐。 哦，豆花去代替豆腐，这么特别。 对，然后我觉得很好吃，只是就是这边一个小提醒，就是你豆花非常快就捞起来， 它会碎掉吧？ 对，它会融在里面。 哦、它会融在里面，这边豆浆。 然后他们家很厉害的就是牛奶锅，就是非常好吃，很浓。我觉得这是我吃过最浓最浓的牛奶锅。如果是对牛奶锅有兴趣的，可以去试试看。然后他们家的话，还有做嫩仙草也很好吃。总之，他们家就是火锅、嫩仙草、豆花都超厉害。 OK， 所以好，你就是推荐的 在林口的加分豆花。 它到底是加分火锅还是加分豆花？ 好像是，没关系，你就查加分。 哎、欸，你们林口的加分应该是查得到的。 对 对, 對，没错。 OK， 好，那换我推荐的话。我推荐的东西其实跟今天主题比较没什么关系啊，就是分享一下我是一个很爱看漫画的人，那我就分享前阵子我看了一部我还蛮喜欢的漫画，叫做 Act Age， 然后新世代演员。那如果你是想要去比如说漫画人上面找的话，它叫做那个等我一下、喔、演员叶芷景。 嗯， 他的话，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那种演艺圈或者是演员故事的题材。那它里面的话就是在讲说一个就是演技很好的天才少女，她从就是为了要赚钱，所以她就是进入了演艺圈，然后就是去从事当演员，然后就是去看她如何展现她的天分，然后在这个演艺圈打滚。 嗯， 但是要看这部漫画的时候，要先有一个小提醒，就是它是没有完结的。 Okay. 因为他有分，就是他是有一个原作跟一个作画，他的原作就是好像在日本就是犯了罪，然后被抓去关，所以就被迫腰斩。 Okay. 但是中间的故事真的超好，非常好看，而且非常热血。 嗯， 所以我还是蛮推荐大家去看，但你就是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他没有完结这样子。 OK， 就是对想看的人还是可以去看一下。 好，那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个是《墓园里的男孩》，是一部小说，然后再来是林口的《加分豆花》 嗯， 然后再来是《我不会念》 新世代演员。 OK， 新世代演员， 对，一本漫画。 好，那如果你有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订阅我们。如果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也可以寄 email 跟我们说 520podcast@gmail.com。 OK， 找我们玩。 我们再次感谢云来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 今天就先这样喽， 拜拜。